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得知石中剑被拔出，赤云子先是震愕，如今见到段书觉态度温和，又身着净虚峰弟子服饰，心中便生了几分喜欢和得意。拔剑者既是他净虚峰人，那就不算便宜了他人呢。他和颜悦色地询问： 你是何人？ 在下段书觉。 池小池字正腔圆，并转向燕京华，字字掷地有声： 燕京华之徒。 这下真是全场哗然了。 燕京华？那燕京华是什么才智？不学无术，顽劣成性，怎么教得出这样的徒弟？ 燕京华无语，他面皮一阵青一阵白，几乎疑心段书觉是在故意给他难堪了，可他根本无从辩驳。段书觉现如今确实是他的挂名徒弟，方才自己也带他见过苏云等师叔了，段书觉这么说是一丁点错漏都找不到的。 胡闹！ 赤云子也吃惊不小，略略整肃了面容，转向燕京华，皱起眉头： 你是何时收徒？我这个师父竟然都不知。 燕京华暗自苦叫不迭，慌忙跪下支支吾吾。他倒是打好了谎言的腹稿，但只怕段书觉是个直肠子，万一拆穿了他，那可不是万事休矣啊。好在段书觉似是看出了他的为难，亲口一记说自己的父母早亡，自己流落在外颇受冷遇，而燕大哥与他有救命之恩，所以自己才拜入他门下图报恩情。他甚至主动掩去了燕京华曾经偷偷将他养在余光潭中十年的事实，以免他受罚。段书觉说的句句都对，言语中还有回护之意，燕京华只能听着口里发苦，心中已有了不妙的预感。赤云子见他说话有条有理，心中更生喜爱，再与他旁边的燕京华一对比，心中欲堵。好好一个孩子，给燕京华带能带出什么来？燕京华岂会想不到这一层？余光瞥见赤云子张口欲言，马上冒出一个主意：心断的可是鲛人啊，是非人之物，谁晓得他心性如何啊？这石中剑让他得去，万一他拿去作恶又该如何？事不宜迟，燕京华立即开口： 是。 孰料他刚发出一个声母，便听段书觉清越的声音在身前不远处响起： 赤云子容禀，弟子有要事想告知于你。 何事？ 段书觉恭敬捧剑一拜到底： 事关石中剑之秘，可否请诸位前辈暂避？ 他把谦恭的态度摆了个十足十，为其他在场的剑修们做足了面子，而这些剑修们也心知此剑乃剑虚峰传承之物，若石中剑中当真藏有什么不传之秘，他们在场也确实不妥，于是纷纷自请离去，不在话下。燕京华脑子高速转动一阵，猜想到了段书觉的意图，心中微微松了口气，决意不去阻挡。原文里也有这么一段，段书觉拿到石中剑不敢擅专，只好向赤云子提出请求，屏退他人，告知此剑原主是一名鲛人，同时承认自己也是鲛人。鲛人终究非人，文中的赤云子也是经历了多番利益权衡，才决意收段书觉为徒。 毕竟收一头吉凶不明的灵兽为徒，既要担忧他身份外泄可能引起的舆论之争，又要担忧自己能否驾驭怀有千年剑意的段书觉，着实难做呀。而自己与段书觉有恩，又先有了师父的名头，赤云子若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又极大可能会让他继续做自己的便宜徒弟。到那时沾了师父的名号，段书觉那些气运机遇也是唾手可得，只要他还在自己身边。果不其然，听过少年的自白，赤云子的眉头便皱了起来。晋虚峰诸位仙君亦是沉默。鲛人，初祖道侣是鲛人，拔剑者也是一名鲛人。赤云子方才的喜悦去了大半，一面觉得这姓段的孩子诚恳值得包养，一面又如燕京华所料犯起了难。燕京华也跟着假模假式的沉默了一会儿，抓紧时机开口道： 师兄。 然而这次他连声母都没发出，话头就再度被截胡。一道温和的声音自赤云子身旁响起： 若师兄不知如何做才妥当，不如将此子暂且寄养在我名下教养，我会好好教导他，您看如何？ 燕京华微微睁大了眼睛往上座位置看去，这是哪个不识好歹的？那是一张陌生的面孔，却又是一副温润古雅的贵家公子面容。一只玉箫平放在膝上，一把碧伞斜附在背后，他的气质极干净，一眼看去唯余惊艳，只觉一念清净烈焰成池，只是看久了总有股萧萧疏疏的感觉，既亲切又叫人不敢轻易接近。不知为何听到此人发声，赤云子原本尚有些紧绷的神情便是一松。 六师弟，这倒也好。 不只是燕京华，池小池也迅速在脑中搜索起此人的身份来。六师弟，晋虚峰六君子之一文玉京。鲛人仙君里关于此人的描述只有寥寥数句：赤云子六师弟文玉京，号寂然，闲云野鹤，避人而居，不问世事，渔樵自乐。文中该是有这位小师叔戏份的，但文玉京还没来得及同主角发生交集，文章就太假了。他为何避世，为何在风中地位超然，大概只有弃坑的作者知道。这倒也好，四个字算是直接为这件事下了定论。燕京华差点磨碎了一口牙，更让他直接呕血的是，他脑中的系统急急告知他，拿走他定海宝珠的正是此人。难道他出现在那里时就已经看上了段书觉？燕京华不知道事实，他只知道这么一来，自己多年来的苦心筹谋便彻底毁于一旦，而且这毁的着实令人气闷，叫人有苦也说不出。段书觉用了什么阴招吗？并没有啊，他闯了七大阵还护着自己一路通关，以鲛人之血拔出石中剑，过继了先祖留给后代的遗产，坦诚自己的身份，堂堂正正地过了明路，拜入锦虚峰。论过程顺理成章，论情义恩义兼顾，他就算是长了一百张嘴也挑不出他段书觉一个错出来。人人都会笑话他没有自知之明，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模样就乱收徒弟，会笑话他刚收徒弟，徒弟就给抬了背变成了师弟，将来自己说不准还得恭恭敬敬称呼他一声峰主。更重要的是，燕京华的任务进度条已经跌到了五以下，若没有段书觉那100%的好感度打底，他在这个世界十数年的苦心经营就真真一点价值也没有了。池小池对于这件意外之事略感诧异，在心里飞快且谨慎地计算着诸样利弊。文玉京在原书中只拥有一个姓名的存在，不知善恶，来历不明，按照剧情发展 他这时候不是在外仙游，便是闭关闲居，怎么会突然参会呢？难道他也在打石中剑的主意？应该不会啊。 Thank you.